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工人文艺宣传队16号在平壤的中央工人会馆举行演出，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。有关部门干部、职业同盟工作人员、工人和盟员观看了演出。演出以三人诗《永恒不灭的六月》开始，有合唱献给金正日同志的歌《光荣属于我们伟大的党》，男生独唱《先君你里里》，女生独唱《我的心声》，诗朗诵《跟着党永远走一条路》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搬上了舞台。